心醉故事，倦透倦透就过这一生，只要一笑声音总会听见，尽了已叫唤停不了，茉莉回光是要刻意创造，用笑脸去忘掉不安，拉近拉近是身边你与我，没隔膜再习惯走近，一种古怪表情，两种感觉谁和应，三种解法永远弄不清， 情味道也不少。